要在贤弟台前领教一二，不知肯赐教否？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？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带领群众改天换。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。 你瞧，到底是诗人，念念吧。 历代爱好者，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。诗歌浩如烟海，诗人多似繁星，我这点啊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啊，把酒，有酒他就把着。 哇，苏东坡还够毒的， 对吧？ 上边牙 呀，那上边啊， 上边牙一块六，底下八毛啊， 不开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 上边牙呀， 那上边啊， 上边牙一块六，底下八毛啊， 不开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 出去不放我出去啊？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， 关到退休。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，我给你们编相声， 哎， 我讽刺你们，我学你们，我上春节联欢晚会，我跟你们说去，我跟你说。 王主任，你看怎么样？ 王主任一听啊，哎呀，姜昆同志，那玩意儿引面内部矛盾，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，全国影响多大？那玩意儿啊， 好不好？ 不是不给你解决，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，一叫上靠领导，下靠群众。像你这。 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，同时还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再给我多